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this is 公正，你好啊，这是公正向您问好，欢迎您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 Hello, listeners, it's 江东 but you can call me Scott. Welcome to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上次我们学习的内容 ,a cap, 帽子。A nose, 鼻子。A heart, 摸一摸自己的心脏。A cake, 蛋糕。A bag, 包或者是书包。A bed, 床。A leg, 拍一拍腿。A head, 动一动自己的头。A man, 什么意思来着？对了，指的是男士或者是男人。那么男孩女孩又该怎么说呢？在第一课的 Section C 里面，我们就要学习这些单词。好，一起来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A boy. A boy. A girlA girl, a king, a king, a queen, a queen, a jeep, a jeep, a box, a box, a cow.A cow, a zebra, a zebra. 首先来学习男孩女孩的说法 boy, 男孩 B-O-Y, boy, a boy. 女孩呢应该是 girl, G-I-R-L, girl, a girl.再来看一看另外两个词，那么也是跟男女有关的，不过呢我们是要学国王和王后。国王呢是 king, K-I-N-G, king, a king。 女王呢或者是王后呢则是 queen, Q-U-E-E-N, queen。那么在国外的一些街道呢，经常以 king 或者是 queen 来命名，比如说国王大街就是 king street, 女王大街呢或者是王后大街呢就叫 queen street。 接下来再来看一个交通工具的说法 jeep, J-E-E-P, jeep, car 是小汽车的意思，而 jeep 特指吉普车。接下来再看看盒子怎么说，如果我们想这个找一个盒子啊来装书啊来装本啊，那么这个盒子呢就应该是 box, B-O-X, box。 最后呢来看看两种动物的说法，一个是奶牛 cow, C-O-W, cow, a cow。 那么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斑马叫 zebra, Z-E-B-R-A, zebra, 不太好念哦。哎，再来试一遍 ,zebra, zebra, 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字母的学习了。今天呢，我们将学习最后的六个字母。 English alphabet, the ABCs. U, V, W, X, Y, Z. 好了，现在呢，我们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发音。 曲刚支招。 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字母啊，这个 U 的发音。那么在讲这个 O, P, Q 的发音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 U 了啊。啊，那么 Q 呢是一个前面加个 K。那么如果去掉的 K 呢，就是这个单个的 U, 哎，这个音要发的有力量和准确。我们一般把它发成什么呢？啊，错误的发成 Yo, 还有的人把它发成卷舌的那个卷舌音了。发生时的发生 yo, 这都很奇怪啊。那么注意发这个音的时候，第一嘴唇要前屈啊，第二是舌面要上挤啊，听着这个声音啊，要有力度 ，u。那么再下一个字母啊，这个我们中国同学、啊、发错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啊，一般的把它念成什么呢？念成 v 啊，就是威武雄壮那个 v。那么其实呢？它的发音啊、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是一个唇齿音。什么叫唇齿音呢？就是嘴唇和牙齿共同合作来发音。在发这个音的时候，上牙齿要咬住下嘴唇，它后面跟着那个元音就是长一啊，一个 i 后面加俩点儿啊。这个字母的发音是这样的 v, 大家看我发这个音开头的时候 v, 哎，是上牙咬着下唇，啊，气流呢明显被阻塞住了。v, 哎，这样来发这个音啊 ，v。那么，它和下面一个字母、啊、w 的发音啊，正好是相对应的。那么在发音的时候啊，做这个元音字母做这辅音字母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发音里啊，或者说我们汉语的发音里啊是。呜和呜是不分的啊，见了字母 V 的时候啊，我们要发呜；见了字母 W 的时候呢，要发呜。也就是英语里呢，呜和呜是分开的，而我们汉语里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呜和呜是不分的，英语是不行的啊。见到 V 一定要上牙咬下唇，发成是 V。比如说非常啊。要念成 very, 而不要念成 very, 啊 ,very, 胜利念 victory, 这是这个字母 V 的发法。再下面一个字母呢是 W, 这个 W 呢它是怎么来的呢 ?W 实际上是两个 U 合并在一起构成这个 W, 所以在英语发音的时候呢，它的原本念法是Double, 我们的 double 是两个的意思啊 ,double U, 那么 double U, 啊把它念顺口就成了 W, 哎，所以这个 W 这里头包括着一个的一个辅音 ,blu, 哎，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元音 U 上啊。那么再下一个字母，也就是26个字母里倒数第三个字母啊 ,X, 它后面的 K, 四发音不复杂，前面这个 a 要注意发成是小的短的那个啊，那个小的那个 a 啊 x, 而不要念成什么呢？很长很松懈的 x 啊，那就不准确了啊，要念成 x。 对了啊，倒数第二个字母是明显的下舌音，它和那个啊那个你我他那个我 i 是一样的啊，它元音部分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前面呢加一个 W, 那么就念成 Y, 在听音的时候呢，应该明显感到舌面在下降。最后一个字母 Z, 不要念成 Z, 咱们汉语里呢滋滋滋，这个滋 和这个字母发音相似，但是我们发滋的时候呢是爆破音，就是舌尖先把两个牙齿中间堵住了，然后再发这个音，有一种爆破音滋。而英语里呢它不能堵住，一开始呢就露出缝隙让气流出来，所以没有爆破音，它应该是这么发音 Z Z Z。 哎，这个时候呢气流不被堵住啊， Z 最后元音落在这个E上， Z。 哎，发E的时候也要注意舌面要上抬。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26个字母啊都念完了。通过以上讲解呢我们可以感觉出26个字母看似简单，实际上里面包含了基本上英语的发音的所有的规则，所以能把26个字母念好，那么对你的发音就是有很大的改进。我们切不要小看26个字母的发音，而是反过来要经常把26个字母啊朗朗上口的来练习发音，把它们念准确。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下语调的练习。 Tonal practice. You You V V W W X X Y Y Z Z A boy a girl a king a queen a jeep a box a cow a zebra。 在下面呢我们还是在边说边唱中来练习一下这些语调。好，进入我们的 Jazz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A boy, a boy. A boy, boy, boy. A girl, a girl. A girl, girl, girl. A king, a king. A king, king, king. A queen, a queen. A queen, queen, queen. A jeep, a jeep. A jeep, jeep, jeep. A box, a box. A box, box, box. A cow. A cow, a cow, cow, cow. A zebra, a zebra, a zebra, zebra, zebra. 怎么样？您都说对了吗？可能有的朋友啊，没有这个张开口大声的跟我们说啊，那么您就犯了学习英语的最大的一个忌讳了。很多朋友呢，习惯默读，心里跟着读，那么觉得自己能够读出来了，但是啊，实际上，如果您真的读出来，可能是另外一个感受。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课中呢，我们又学习了八个新的生词，同时呢，学习了最后的六个字母。怎么样？现在我们的26个字母就全部都学完了。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第一个活动中呢，我还是想来说出一些字母，请朋友们呢把这些字母写下来。好，一起来试一下。X.W Y V Z U 再来看一些字母组合，看看您能不能把它们写下来。 B M W B M W 第二个 U N U NDi sanga UFO UFO 好了，一起来看看这些字母组合是什么意思。第一个 BMW, 喜欢车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对了，是宝马的标志 BMW。 关心政界或者是关心国际消息的朋友们呢，都会知道 UN 是联合国的缩写形式 UN。 那么 UFO 是什么意思呢？对了，不明飞行物。有时候我们说天上的什么飞碟啊，那么这些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好了啊，在我们进行下一个活动之前呢，我再给大家听写最后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字母组合。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网页的地址，也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它的网址，看看朋友们能不能够写下来。好，一起来试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写 HTTP， 然后是冒号两个斜杠，接下来呢是 www， 写下来了吗？然后是点儿，用英文来说呢是 dot， 所以我们可以说 www dot。 接下来是 bjradio。我再来说一遍 ,bjradio, 然后还是一个点儿，接下来是 com.com.cn, 最后是 cn。 我再来完整的说一遍，您检查自己是不是写对了。http://www.bjradio.com, 也就是点儿 com.com.cn。 那么有机会呢，朋友们可以上这个网址来看一看。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再做一个语调方面的练习。比如我说 a boy， 我用升调，那么您呢就用降调说 a boy， a king， a jeep，A box。 好了，考考你就进行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了，也就是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还是希望朋友们把今天学过的八个单词啊，能够记下来，也就是说会拼啊，会写。同时呢，在我们的书上还有几个练习啊，从第三页到第四页有一些练习。因为本次的课呢，是我们第一单元的最后一课了，所以呢，朋友们要复习整课学过的内容。啊，今天呢，这个八个单词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把它们做成生词卡片，和我们以前学过的20个生词呢放在一起。大家写的这个生词卡片呀，如果您比较有新意，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创新的想法，您也可以把自己做的这个漂亮的卡片呢寄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种方法呢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您可以寄到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 Well,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nd I feel bad when I say goodbye to you. 不过呢，没有关系，下次呢，我们还是会再见的。Okay,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再见。 Well, well, well. We have just finished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 think you did a great job. See you next time. I'm Scott. Bye-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和 Cindy 一起和大家讨论第一课的第三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Hi, Cindy. Hi, Hope you are ready for this section. Yes. Good. Okay,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word. 气候 Climate. Climate. 国家 Country. Country. 温和 Mild. Mild. Yes, Cindy, can we use mild to describe a person's temperature? No, I mean the temper. The temper. He has a mild temper. Right. I guess you could. Yeah, you could say mild temper. 我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 mild 一般指的是天气气候。我们先看看 climate.Climate 和 weather 都是表示天气的。我们一般指气候，区域的气候。The climate of the area. Climate is more general than weather, right? Yeah, weather specific. 对，天气呢就具体一些。今天的天气，或者说是这个城市的天气，指的就是具体的时间段的气候，叫天气，叫 weather。And climate 就是指的整体的，所以更加的广义一些。然后我们说温和的，温和的指的是气候温和 ，mild climate， 温和的气候就是雨量充沛，不是特别冷或者特别热，温和的。我刚才问 Cindy， 能不能说人的性格是温和的？因为这是我想起来我有一个脾气特别温和的朋友 ，Cindy 说当然可以。A mild person means a temper is very soft and friendly and mild, right? Yeah, I think you'd probably say a mild-tempered person. Yeah, a mild-tempered person, 特别的温和脾气的人。OK, 我们再往下看。让人愉快的。 Pleasant. Pleasan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pleasant. It's a pleasant job.这个工作让人很舒适很愉快，这个愉快是感觉上的。谈话绘画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我们每一课的总体的部分里边的 section C 第三部分，就是这本书第二册的第三部分，都是用 conversation 开始的，就是他所用的题材都是谈话题材，而且一般呢都是两个人的对话。还有一个对话词叫做 dialogue、It's between two people. Right, two people. 如果肯定是两个人，我们还有个对话叫 dialogue， 可是我们用的是 conversation， 它包括了 dialogue， 就像 climate 包括了 weather 一样， conversation 包括了 dialogueConversation 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更多的人。It's a heated conversation. 如果讲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激烈的讨论，很热闹、 right. 对吧？这是 conversation 和 dialogue 的不同。我们每一课的第三部分都是 conversation， 请大家记住。Wet 是指的是下雨，对吧？ 对， 潮湿。 潮湿。Wet. Wet.这个词呢很有用的。如果有时候外面下雨，你不想说下雨，你能不能说 It's wet outside， 实际上是指 It's raining outside。 Yeah, you can say both. Right、yeah. 就是说当外面下雨，你不一定非要用 rain， 比如 It's raining outside， 外边在下雨，你有时候可以说 It's wet outside， 不光是潮湿，而且什么呢，可以说是下雨的天。Wet 是湿的意思，那么和 wet 相对应的反义词呢，就是 dry， D-R-Y， dry， 干的意思。我们再看看用形容太阳升起幕布升起的词 Rise Rise， 动词上升 rise， 我们叫东方红太阳升，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东方红 the east is red、 mm-hmm. and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In the east， 太阳从东边升起了 ，sun rises in the east， 用的就是这个 rise， 它是不及物的。就是后面不跟任何名词的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是一个介词短语形容的，和升起相对的是落下下山， 嗯 set set 这个词的用意很多，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太阳落山，叫 The sun sets in the west， 在西边落下去。同时呢，这个 set 还可以用作名词和其他形式的动词组合起来。我们再往下看题目 Subject 这个题目不是一般的我们讲的什么啊标题呀、啊、什么，它指的什么题目呢，就是内容题目，跟什么相关的题目 Subject。 如果说 The subject of this class， 这个课的主题或者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It's about science，这是关于科学的一门课 Science 是这样的一个 subject， 有风的 Windy 我们看出来它是从 wind 风 W-I-N-D 加上 Y 构成的形容词，有风的。 Do you consider Beijing a windy city? In the springtime、 uh-huh. Yes， 我问 Cindy， 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多风的城市吗？她说如果说春天，那肯定就是一个多风的城市。 In text A, Chicago is known as the windy city. Right, 我们在第一课文里边涉及到的芝加哥 ，Cindy 想起来了，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windy city， 是个多风的城市。It's very windy. It's windy all year around. In Chicago? Yeah. I think for most of the year, especially winter and spring. Right, 冬天和春天风力最大，一年四季呢都有风，但冬天和春天是最强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常说的食堂 Canteen. I think we would call this a cafeteria. Okay. In America. 对 ,canteen 显然是个明显的英国人用的词。Canteen 它指的是自己单位里边一个特设的一个餐厅、我们叫食堂。Cindy 专门说在美国一般叫 cafeteria。Cafeteria 是什么呢，就是由 cafe 这个扩展出来的 cafeteria， 自助餐厅。多的是自助餐厅，里面有的是呢自己啊、拿取付款的，有的是呢别人零售的那样一种，比如 in the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some of the communities, you'll find cafeterias. Yeah, that's C-A-F-E-T-E-R-I-A, cafeteria. 这就是 cafeteria 的拼写。OK, 啤酒 Beer. Beer, 啤酒 Do you know the well-known beer in Beijing? That's Yanjing. Yanjing, 燕京啤酒 Yanjing、mm-hmm. beer. 很多人呢到一个城市喜欢喝当地的啤酒 They like、 right. local beer because it's fresh. Right, and cheaper. Cheaper, right. 好，第一个原因呢